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感谢主，我们仍然享有他所赐的生命气息。在今天这个主日，我们聚集一起敬拜他。守主日，在一个礼拜的第一天，我们在上帝面前敬拜赞美祈祷上帝，也神赐福我们这个礼拜的每一天与我们同在。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出入，我们的健康，我们的儿女，我们的家庭，都在主眼前蒙恩。我们来做个祷告。父神啊，当我们再一次聚集一起，我们心里面欢喜快乐，因为我们已经得享主你所赐给我们平安，属天的平安，出人意外的平安。主你是我们的主，是我们的神，是我们的救主，是你救我们的命，免了死亡，救我们的脚免了跌倒，救我们的眼免了流泪。谢谢神，让我们仍然我们聚集一起敬拜主，这不会是偶然的，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，你也是我们生命生活的主，我们的生活动作全流都在乎你。我就今天早上我们这个聚集，我们感恩是主你自己圣灵的带领，主你自己爱的这个吸引，也在这段时间里面，主你自己的话，生命之道向我们说话，向我们发出亮光，让我们更加认识主。在2000年前为我们降生的耶稣基督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认识他，我们也在他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。似乎这段的时间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上个礼拜我跟大家分享了，在耶稣降生前600年，先知以赛亚他就预言了耶稣的降生。他说，控制 slide 专心在这边听，因有一子为我们而生，因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当在他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测试，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主。以赛亚除了预言耶稣基督的降生，他还宣告了耶稣基督的几个名字。这边讲到子，这边讲到婴孩，就是指耶稣。然后他宣告这位为我们道成肉身的耶稣，他的名字是什么？奇妙测试，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。上个礼拜已经跟大家解释了奇妙测试那个意义，还有与我们的关系。上个礼拜的讲章摘要就在今天这个周报后面，今天要继续跟大家来讲解分享耶稣的这个其他的名字。以赛亚告诉我们，为我们道成肉身，为我们降生的耶稣，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全能的神。宇宙间有一位造物主，我们称为神，这是许多人容易接受的。不过当我们说这一位神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，这位神就是耶稣，有些人就很难相信了。今天我们会看到人们他们对耶稣有不同的几种的看法。第一，耶稣是伟人，他们认为耶稣只是历史上的一个伟人，具有超凡的智慧，言语行为令人折服，就是这样罢了。第二，有的人认为耶稣是先知，他是一位伟大的先知，比普通人更容易更接近神，更能够明白神的旨意。你知道这种话是谁讲的吗？回教徒啦。所以当你们听到回教徒也提耶稣的时候，你们不奇怪，不必奇怪，因为他们把耶稣看作是先知。第三，耶稣是神，但是比上帝低一等啊。谁这么说的呢？耶和华见证人 Jehovah Witness， 耶和华见证人，他们把上帝和耶稣做了这样的分别。上帝是 God， 大号的， 耶稣是个小号的，他们用英文是大号和小号，把耶稣做了这区别，意思就是说什么呢？上帝呢比耶稣大，这是绝对绝对错误的啊！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耶稣与上帝同荣同尊呐、啊，同荣耀同尊贵呀、啊，而且把上帝和耶稣做了一个大号和这个小号的分别。那不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相信两个神吗？一大一小吗？那是绝对绝对错误的啊！所以在教会历史上，耶和华见证人已经被定为异端了。异端就是说他们曲解，他们胡乱解释圣经的教导，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。我不晓得三条路有没有耶和华见证人，如果三条路耶和华见证人，如果他们来到你家的时候，你不必泡米肉加蛋给他们喝，知道吗？他们是异端，是披着蓝皮的羊，看他们很好，真的很有礼貌，打着领带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最后他们就是要你离开教会，离开上帝，去信他们所信的。所以这是耶和华见证人所说的。好，第四，耶稣是神。约翰福音很清楚，一开始就说太初有道，道与上帝同在，道就是上帝，道就是神。这个太初有道，这个道就是指耶稣啊，而耶稣就是神。我们人我们有很多的限制，但是当我们看耶稣在世上行事的耶稣的时候，他没有像我们那样受各种各样的限制啊！耶稣他以水变酒，耶稣以酒变酒啊！表示什么？耶稣没受到无力的恩节啊！耶稣给长满抗验，表示耶稣没受到胜利的恩节啊！耶稣给胡乱地我，耶稣没受到巨人的恩节，耶稣给信任不化，耶稣没受死亡的恩典啊，所以耶稣一一年人，耶稣一时死，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啦。我们马来西亚有一个大机构，叫做 YTL， 杨忠礼机构。这个机构现在的掌头人是当时的杨树斌，当他从他的父亲杨忠礼手中接过这个领导棒子的时候，他把这个机构业务推向另外一个高峰，从马来西亚奔向海外，奔向世界。有好几次记者又问他，哇，当时你把这个集团做得这么大，从马来西亚走出海外走向世界，你说比你的爸爸还更本事，就问他你的成功的秘诀是什么。这个当时的杨树斌他从来没有说我的才干啊，我的才华，他反而有说这样的话，除了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因素，神迹般的巧合，当然还需要神，还需要上帝的赐福。你看到没有，短短的一句话里面他提到神迹，他提到上帝的赐福，意思就是说今天我有这样的成就，我有这样的成功，不是我的本事，我的能力，乃是因为耶稣，耶稣是神，他是我的帮助，他是我的依靠。其实如果我们看杨忠礼 YTL Co 杨忠礼机构这个发展史的时候， 他也曾经啊陷在困境或者瓶颈中啊，但是最后他却能够在困境中找到出路，在平静中得到突破，然后在顺利当中他又能够迅速的去发展啊。对当时的杨树斌来说，他讲了一句话，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，当时的杨树斌说什么？我成功是因为我相信神。他讲的神，他讲的上帝， 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。哇，弟兄姐妹们，记得上个礼拜我介绍一首诗歌吗？1971年，49年前我写的。这49年来，这首诗歌是我的祷告啊，这首诗歌是我的力量啊，这首诗歌成为我的安慰，能够帮助我啊。这首诗歌怎么唱呢？我只求主为我预备道路，我只求主为我预备道路，仰望主恳切祈求，虽黑夜也变白昼，我只求主为我预备道路。再来一次。 I know the Lord will make a way for me, I know the Lord will make a way for me, if I look to him and pray, darkest night will turn to day。 每次我唱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心会抖的，我觉得好力量啊，因为我祷告。 If I look to him and pray, darkest night, darkest night, 英文好像翻译得很美，最黑的黑夜也会变到什么？也会变到白天啊。意思是说，再大的困难，再大的困难困境，我们的主他会为我们预备道路。 If I look to him and pray, darkest night will turn to day, I know the Lord will make a way for me。 上个礼拜唱，这个礼拜唱，大家会唱了没？会唱一起唱，来，一二唱。我只求主为我预备道路，我只求主为我预备道路，仰望主恳切祈求，虽黑夜也变白昼，我只求主为我预备道路。当你觉得困难的时候，好像没有力的时候，唱唱这首诗歌吧，因为我们所相信，我们所敬拜，能人做能人耶稣，一起吸引啊，一起吸引，一起能人捧着，一起能人理论，一起能人依靠啊。因为有时候我们也会陷入困境啊，但是我们相信耶稣是神，我们会对生命充满信心，我们会对我们的前途有十足的盼望把握，我们会有勇气面对困境。耶稣是神，他为我们预备道路，为我们开路啊，所以总会是有路的，而前面的路是宽阔的啊。我们现在知道了耶稣的名字是奇妙，是确实是全能神。哎，现在还有一个名字，永在的父，因在的父，因王中在的父。哇，你会不会奇怪呀？怎么耶稣的名字会弄麻出现呢？对不对？耶稣的名字怎么会出现一个父字呢？耶稣不是上帝的儿子吗？如果他的名字又是有一个父这个出现呢，会不会觉得奇怪？那这个名字表达了什么意思啊？第一，表达耶稣他有像父亲那样的爱。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第一句话就是父啊，赦免他们。耶稣忘了自己的痛苦，耶稣就顾念到人的需要，这就是父亲的爱呀，就是弄麻的爱呀。耶稣复活了，对那些离开他离弃他的门徒，耶稣没有一句责备的话，耶稣还很柔声，很温柔，很小声地问他们，小子们，你们有吃了没有？这是什么？ 这就是父亲的爱。我告诉你，这十多二十年来，有的人他们很强调一个道理，叫做咒诅。那个咒诅，那个咒诅是怎么讲呢？就是你要认罪的时候，不是单单为自己认罪，也要为祖宗十八代认罪啊，祖宗十八代祖宗所犯的罪来认罪。还有啊，今天你所受的那个苦啊，跟祖先犯罪有关系，所以认罪不单是自己认罪，也要为做以前的人认罪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教导，这是从香港进来的，这样的教导对不对？这样的教导对不对？圣经说上帝追讨人的罪直到三四代，但是下面又一句说什么？上帝向人发慈爱直到千代。所以你不能够看上一句哦，你没有看到下一句哦。如果你再看上一句的话，要为祖宗犯罪认罪哦。可是如果你看下一句的话，神向我们发慈爱直到千代，上帝的慈爱恩典更多啊。圣经也告诉我们什么？天离地有多远，上帝叫我们的过犯离开我们也有多远。所以如果强调咒诅，其实那只是单方面强调上帝的公义，很容易忽略了上帝的慈爱，这是偏差似是而非的道。有一句话，难道我像宋阳吗？宋阳像 INL 对不对？但你像宋阳，你觉得像宋阳，你像宋阳，你觉得像 INL 吗？哎没，秀艳，你吃那个芒果，新甜的牙齿会奶吗？不会呀、啊，不会，对不对？对了，像什么人吃酸葡萄，就什么人的牙齿会酸倒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曾经有这么一句话出现：父亲吃了酸葡萄，儿子的牙酸倒了。这句话是谁讲的？以色列人，那些被抓到巴比伦做奴隶的以色列人讲的。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讲这句话吗？他们认为我们今天亡国，我们今天被抓到巴比伦，我们今天在巴比伦做奴隶，都是因为谁？因为我们的祖先犯罪，因为我们公公的公公的公公公公公的公公犯罪，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里。他们犯罪，所以我们受到刑罚，所以才有这句话说：“努马些的松柏了，僵硬矮的，肯定梗了哟，真的梗了哈，酸倒了。”啊，当他们这么讲的时候啊，所以读圣经不可以读这么一句啊，读这么一句就好像很有理由了。可是当他们这么一讲的时候，同样一张圣经，你知道上帝怎么去回应吗？上帝透过以西结先知对你们说，对他们说。你们在以色列中并不再有用这术语的应有了，意思就是说，你们这么讲，过去你们这么讲，今后你们不可以这么讲了，没有这样的一件事情，父亲吃酸葡萄，儿子的牙齿酸倒了。然后上帝对他们说什么？上帝说，犯罪的他必灭亡，遵行上帝话的必定存活。同样的一章，上帝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？意思就是说，每一个人都要为做自己的行为负责，所以自己犯罪要自己认罪。弟兄姐妹们，耶稣有父亲的慈爱，我们要记得。然后耶稣是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，这是我们的信念呐、啊。所以咒诅的道理，圣经有讲。但是我们不能够去强调，一强调我们在公义和慈爱，我们这上面就出现了不平衡的这个现象啊。好，第二，为什么耶稣的名字有一个父字呢？那是表达了耶稣与上帝的关系。我还记得今年初我邀请一个人来做礼拜，他讲了一句话：耶稣的血哪个讲，那么选哪个老妈是对的呢？你们有没有听他讲？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那么上帝的老婆是谁呢？不，这个人啊，他讲这句话，他不是要我给他答案，他讲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他好像很懂样子，其实他不懂啊，不过他以为他很懂，所以他说这哪个浪漫是对的呢？一直说你在北面我没有走来外就你最多的羊我听没了，但是其实他一问这哪个浪漫是对的，那人在北面一滚不卖没道理，他弄错了啦。不过啊，不单是这个人啦，其实很多人包括基督徒也不明白哟，耶稣的血哪个讲？为什么疑虑呢？你能讲外公？耶稣的血哪个讲？为什么疑虑？一些人不明白这个意思，然后又解释，也错误的解释了。所以我就说，哎，拉玛怎么对呢？要血哪？耶稣的血哪讲？那么血哪拉玛对呢？记得。当圣经里面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的时候，主要是表达什么？表达一种 perhubungan， 不必这么多 imbohan 是吧？ hubungan relationship， 主要是表达一种的关系。耶稣是父、啊、上帝是父，耶稣是儿子，就是表达上帝跟耶稣的关系，耶稣跟上帝的关系，全然努妈样是蛮情怀的。同样，不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我们是不是啊？我们也是上帝的儿女啊。那么你有没有问上帝，上帝啊，我是你的孩子，你的老婆是谁啊？我的妈妈是谁？有没有问？有没有问？没有啊。这样你们以后就知道怎么解释。没有，我们不会问这个问题，因为我们知道当圣经里面说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的时候，那是表示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好像什么？好像父子般的关系呀、啊。所以当圣经里面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的时候，当我们说耶稣是全人的神的时候，当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耶稣是这样的时候，是这我们所信的耶稣，我们要做哪些信仰上的反省呢？第一，我们要记得今天我们基督信仰是关系，不是观念，是 relationship， 不是一个 concept。 我相信耶稣，因为说是头脑的相信，我相信耶稣，那是我家家属耶稣无罪写的胡邦安养拉巴，对不对？马来文对不对？胡邦安养拉巴 close relationship。我们可以在我们生活上，我们去体验这位耶稣，他是我的动力，他在支持我，他在帮助我，他在引导我，还有他与我同在。你知道吗？耶稣降生的时候，先知讲了一句话，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？以马内利就是上帝同在的意思。因为耶稣道成肉身，今天我们更能够经历到、经验到，这位耶稣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。所以说，相信耶稣，因为是被头脑一个思想，我信一个神，而是我们的生活上，我们经历。有一首诗歌很美啊，我们是很喜欢介绍啊哈。基督耶稣，今天仍然活着，他与我谈。他帮我走，生命在路通过，我要传扬救恩领导万邦，你问我怎知主活着，因主活在我心， He lives, He lives, Christ Jesus lives today。 我们说耶稣复活，圣经说耶稣还活着，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活着？找科学家来证明，找谁来证明？不必，我们自己 就可以告诉人 He was with me and taught with me a long life narrow way. He lived salvation to impart. You ask me how I know he lived. He lived within my heart. 这就是基督信仰，妙不妙啊？耶稣复活了，保罗哥林多前书节十五章讲，很多人看过，很多人看过，很多人看过。你跟我有没有看过？没看过啊。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上，我们可以经历到这位耶稣与我们同在，这位耶稣对我们说话，这位耶稣安慰，这位耶稣医治，这位耶稣帮助，这位耶稣引导我们呢。所以基督信仰不是观念，而是关系。主活在我心，多么亲密，也是多么的有力的生活见证。我星期五讲，今天最好的传福音工具，不是三福，不是四个属灵定律，也不是这个福音桥，也不是五色财珠，而是什么？而是你跟人家说，耶稣在我的生命当中，那你的生命生活就是在见证了，就帮助我们。第二，我们要做什么反省？基督信仰是如何？不是如果，是八改班呢？不是几卡闹，是不是这样？有一个世界级的伟人呐，我们看看他的遭遇。21岁失业，哎，32岁选州议员失败，34岁选参议员失败，44岁生意失败，46岁妻子去世，47岁提名总统失败，49岁第四次竞选参议员失败。可是到了52岁，他被选为美国总统。这个人是谁呢？林肯，美国第16任总统。你看到总统的时候，可是有没有想到说，你看到他52岁，可是你没有想到52岁之前有30年的时间，他一次又一次经历失败，一次又一次经历打击啊。还有另外一个人，就从小呢，那人跟嘎吱嘎一样啊，那个很严重的口吃到呢，连自己的名字都说不清楚，连自己的人家问你名叫什么，讲不清楚的。可是后来却是伟大的演讲家，他在学校成绩平平庸庸，不是少几科，但是后来他却成为最年轻的参议员之一。可是当他被选为参议员之后，大概是5个礼拜吧，他的妻子和纽约的女儿和他2个儿子在一场车祸当中嘣一声，妻子女儿马上死，2个儿子重伤。那后来他就负起了做父亲又做母亲那个职责，36年的时间，他为了照顾2个儿子，每天坐火车3-4个钟头，36年时间风雨不改。那5年前，他的大儿子，他剩下2个儿子了，他的大儿子又脑梗塞死了。你看这个人，他多么多那些脖子。他3次他要竞选被提名总统候选人，但是第一次第二次都是失败，第3次成功的被提名的，然后最后他成为美国总统的。这个人是谁你们知道吗？拜登、你现在看到这个78岁老人家下个月要做美国总统的。可是你没想到吧，他之前的经历，你知道新闻讲他什么经历人生最大悲剧的这个总统，但是也经历最大神迹的总统啊，拜登。我一连讲2个美国总统，我要告诉大家是什么。我们今天我们看到他们成为总统，不要忘记了， 他们都是一而再再而三遇到打击苦难挫折失败的人，但是他们一次一次的怎么样站起来。弟兄姐妹们，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，我们今天也会有遇到困难，会有挫折，会有失败，会有打击，会有病痛，但是不是害怕，不是逃避，或者不是陶醉在哎呀搞这种如果这样如果那样，不是，而是我们要去思想如何把该忙呢去忙啊大戏。我们要想的是这种，我要如何当我现在遇到这个困境，我要如何去克服它，去帮助它，自己不能，耶稣就是我的帮助嘛。仰望主，恳切祈求，虽黑夜也变白昼。你看我们这个信仰是让我们重新得力的啊！我们需要我们的主。中文讲到能干很有意思，能，我们不能，但是耶稣凡事都能，耶稣赐给我们能力，那我们干，那我们愿意去干的时候就成功了。所以困难不叫困难，不是挫折，不是如果，而是如何。因为今天我们所相信的耶稣，他的名字是奇妙，是测试，是全的神，是永在的父。第三，我们还要做什么反省？我们要感谢，不要感叹还长啊！哎呀，我们不要为没有的埋怨，我们要为自己有的感谢。保罗不是说凡事谢恩，那凡事包括什么？凡事包括我们健康，感谢上帝，生病感谢上帝，失败感谢上帝，成功感谢上帝。因为我们晓得 all things work together， 万事的互相效力，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，这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应该的。所以在讲耶稣基督降生，我们思想了上个礼拜他的名字是奇妙，是测试，今天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我们要做这三个反省。下个礼拜来的这星期五就是圣诞节了，我们在思想，我们要记得给他另外醒着基督醒愿，我们要做什么？是关系，不是观念，是关系，不是观念，是如何，不是如果，是感谢，不是感叹。好，不是欢腾，来唱圣诞歌。不是欢腾，这首歌很美，知道吗？到提了手发米雷到当当当当当当，我不会音乐，但是我告诉他，告诉你，这首歌是从上而下的，一开始就是高音，到提了手发米雷到到雷米发手拉提到，那是表示什么？你们要记得。哇，这种圣诗啊是非常有意义，写诗的人在圣灵感动，所以这些圣诞诗歌都是几百年几千年的。他们要表达什么？耶稣基督降生，恩典爱从天而来，我们这些经历的人呢，我们就把赞美歌颂荣耀珍贵一切都归给我们的上帝。所以难怪普世欢腾嘛，一开始就倒提了手发米雷的，哇，为我们道成肉身的耶稣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我们经历的经历他的恩典，我们更加认识他的，我们就把赞美荣耀尊贵颂赞都归给这位耶稣基督。所以倒雷米发烧拉提到，就是这样意思了。所以我们懂了，等一下我们就唱大声一点了，是不是？好，嗯，来站起来唱，坐坐也可以啊。不是欢腾就这家嘞，全地皆他尽我，万尽为主一杯地方。一座一座万物改唱，不是欢他 祝天王阿哥叉，一周王阿哥叉，一周一周王阿哥，再来一次大大声，不是欢腾就这下家，大地街头敬我万姓为主，一杯地方一周万物歌唱，一周万物歌唱，一周一周万物歌唱。